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喂，又嚟到我哋港珠澳嘅时间啦。咁我哋今日咧又系三个人做节目嘅，系啦，有我城邦二世祖啦，猫姐同埋阿 Sam 嘅。 大家好， 大家好。 喂，我哋今日咧，喂讲即系其实澳洲其中一个好大嘅产业咧，就系、是、教育啦。咁其实澳洲都好乸多留学生噶、哦，咁我哋今集会讲下留学生嘅情况啦。系啦，喂，阿 Sam 啊，喂，其实你知唔知一般人系点样嚟到澳洲读大学咁嘅？ 个人唔同噶，有啲就 high school 过嚟啦，有啲穷嗰啲，好似我咁就大个啲读完中学先过嚟咯。 喂，我唔知咧，其实咧咁多位咧，有冇留意过单新闻咧？最近雪梨有一个来自中国嘅强国人啊，成立一个请枪网站，咁就收钱帮呢个当地嘅大学生代写论文。咁咧，旧年当局咧就展开调查之后，发现16间大学同埋超过1000名学生都要购买有关嘅服务啊。我唔知系城市农场服务啊，定系论文服务啦。而当中呢个 Newcastle 嘅大学咧，因而开始已经炒咗咧两个学生啦，同埋有70几个人咧都有被严惩。喂，同埋咧呢份呢啲功课咧好鬼贵嘅，每份咧成1000蚊澳纸嘅，一年就赚16万嘅澳纸嘅。咁其实咧，除咗Newcastle 之外咧，Macquarie、UTS 同埋五间大学亦都有进行内部调查。 喂，唔止呢个嘅，你知唔知咧？之前旧年电视都有做，我做嘅电视咧喺 George Street 嗰度咧，有几间公司系专门帮人哋写论文嘅，跟住直情系有电视上去问佢哋，即系搵人去钓鱼钓佢哋。 去放蛇咁样嘅。 放蛇系啊。 喂，其实我都唔 Q 明嘅，呢啲都系新闻嚟嘅咩？你同我讲，你话喂，原来而家澳洲啲大学冇人请枪嘅，咁我觉得系新闻啦，你明唔明啊？即系呢啲嘢全世界都有。 喂，其实你哋都可以做噶，你贴话咧代写功课用中文写，同贴喺电灯柱咧会有生意。 喂，记住要啊，强国中文要用匪语中文嚟写、啊，屌！但系黐鸠线咁卵贵嘅，而家1000蚊澳纸一份。 对于佢哋嚟讲，1000蚊等于一个仙啫嘛，系嘛？ 屌你以前啊，我个年代啊，加拿大嗰阵啊，大学系30蚊加纸一版 A4 嘛，点知而家咁卵柒鸠贵嘅啫，真系屌老 味。唔系嗱，呢啲嘢咧就一分钱一分货，你俾翻喺咁嘅价钱就唔怕俾人捉。你贪平咧两三嚿水嗰啲咧，嗱你系俾人捉到噶，系咪 啊？系啊系啊系啊！ 而家用 software check 噶 ，turn it in 嗰啲啊， 系啊！而家用 software check 你有几多个 percent 系 match 嘅咧？你跟住你高过某一个 percentage， 佢再搵人睇嘅。所以呢啲收你1000人，其实我谂1000人应该 HD 噶啦，正常咁啊。 系咯 ，quality 咁 啊，系啊 ，quality 啦呢啲。 咁但系其实我好想知道咧，即系咧嗱呢度有即系要成1000人一份啦，咁就。成班茂利就買咗佢啦，我好撚想知道咧有冇數據咧，係睇下有冇幾多人係因而咁而賴，係俾人 find plagiarize。 唔係，但係依個你唔一樣嘢，依個係我哋強國嘅 marketing strategy， 嗰個市場學係點樣咧？就係強國人買嘢係唔貴唔買噶嘛，你明唔明啊？ 屌咁樣， 即係你可能收佢三嚿水，可能佢反而覺得你侮辱咗佢，你明唔明啊？你唔收翻1000人一份功課，我點放心俾份功課你？ 即係好似你啲強國雞咧，好撚貴嘅，即係之前嗰幾集都講過，四嚿水粒租，屌佢老尾真係，唉！ 大家都分得幾靚 啊？ 係嘛？ 咩啊？你講咩？ 貓姐。 咪嗰报纸嗰度写1500蚊啊嘛，一个钟可以达到，如果是明 星，1500蚊一个钟， 系啊， 唔系话。 喂，屌，唔好讲呢啲嘢，但系咧，即系其实咧呢度啲咁嘅写人呢篇咁嘅新闻仲话咧，呢、這个 Macquarie 系有个学生咧曾经128次购买论文嘅咯，黐线嘅咯，同埋系啦，即系 UNSW 都有，不过呢啲其实好正常啊，你走去 Sydney U 嗰啲咁嘅告示板嗰度咧，屌，全捻部啊！都系咩简体字话咩功课啊论文咁，屌而家爆出嚟。 边有咁多功课交啊？128份，你一科咪对最多交两三份功课。 唔系，系讲嗰间学校嘅学生买过128次，即系可。 哦，要话咁劲，你交咁多份功课先攞到个 degree 翻嚟。 屌，但系其实咧，喂，我唔知咧，你哋两位咧信唔信阴谋论呢啲咁嘅閪嘢啦？ 屌，即系呢啲咁嘅嘢俾人督出嚟咧，肯肯定系有人眼红啦，屌，肯定有金手指。 我肯定啦，冇鬼唔死得人。 系啦，同埋佢啲嘢全部写中文啊，鬼佬都唔识睇啦，系嘛？写个贴俾介绍嗰啲， 肯定俾啲 competitor 眼红，我屌做鸠你先。或者呢条咁嘅，即系在中国重庆出生的杜莹莹，屌你老尾，又唔系叫任盈盈，真系。 或者可能啲富二代太串喺学校攞晒 high 丁有串咁样。 唔系学，屌学，可能有条仔想沟佢，又唔捻受沟，屌做鸠你先，屌你老尾，真系，唉。唔好讲埋啲咁嘅嘢啦，喂，讲下咧，而家其实咧，香港咁嘅环境咧，或者即系讲下大家各位，即系当年知唔知有咩窿路系可以过到嚟读大学咁样，或者同埋留低咁样啦，好唔好啊？系咯。 好啊，唔系呢个其实以前同而家都系差唔多噶啦，你咪过嚟呢边，可能你如果有钱啲嘅，我建议其实就依家听即系 form five 至，其实 form three 过嚟就最好噶啦，因为你可以学埋个口音。咁如果可能屋企唔系咁方便嘅话，就可以迟少少吞到 form five、form seven 先过嚟啦。咁啊过嚟可能。 嗰個年代咧，咪我哋以前做 A level 嘅年代咧，以前你係唔使讀 foundation 嘅，基本上你而家咧，任何人入嚟咧，佢為咗掠你水咧，一定要你入 foundation 嘅。 以前直入大學噶嘛，聽講過。 係啊，而家一定要入，佢而家不差都掠你一年 foundation 起碼。 但唔係睇分嘅咩？睇分 嘅。唔係噶，好多都話你英文唔夠水平咯，特登喺度玩嘢話要 foundation 咯。係啊，如果係就讀一年英文咁咯，好貴噶嘛，你都知噶啦。 因為其實呢度咁嘅，即係foundation 咧就有一年、年半同埋兩年嘅，兩年嗰啲咪要補底咯，讀英文咯，咪要去啲 offsite 嗰啲 contractor 嗰度。 唔係你知唔知？即係梗係想你讀 foundation 噶啦，啲 agent 又抽多啲傭啫嘛。 屌你，我美 foundation 30,000多蚊一年啊，黐鳩線！ 30,000多蚊一年？ 係啊，好貴㗎！ 有啲咩特別服務包㗎？ 嗰啲服務啊，好冇？ 屌你读 U 都系10,000-20,000年嘅喎， 梗得啦 ，Overseas Student。 Overseas 唔得。 Overseas 30,000多蚊一年而家。 吓、啊，加咗咁多啊？ 系啊，所以我喺香港嚟讲咧， 我唔知我读 local 界咩而家。 喂，两位，你知之前嗰几年澳洲系升到黐鸠线咁捻样噶嘛？所以咪好鸠多人唔捻嚟澳洲读书咯， 去晒美国咯， 去晒美国同埋喺英国啊嘛，因为英镑前几年扑街啊嘛，系咪啊？记唔记得啊？系啊。系呢一年啦、啊，澳纸扑捻到閪咁样啊！啲人质翻嚟啫嘛。 我爆啲嘢俾你听啊！我有个同事咧，佢之前喺，即系佢系鬼佬嚟嘅，但系佢识讲国语嘅，中意食 点啊？ 系中意食嘅中国菜啊！ 屌中中中意屌国货仆街！ 嗱咁咧。咁咧，佢就好中意，即系佢久唔久都翻大陸做嘢嗰啲咁嘅。 翻到屌雞啊！屌你！ 知啦，冇問啦。咁但係咧，佢咧就話佢之前嗰份工咧，佢每次去大陸咧，其實就幫人做 agent， 即係幫啲 揀雞過嚟啊！屌你！ 唔係揀雞，唔係即係幫啲大學嗰啲嗰啲咩，幫大學做 agent 啊，收學生啊。 即係做招生入去招生。 係啦，做招生。跟住佢同我講佢係咩咧？佢話咧，不論你英文幾好，佢試過見過一次，又見過個女仔啦，喺上海，哇！啲英文係同佢對答如流嘅，係完全溝通冇問題嘅。咁跟住 播咪即刻收啦，肯定 系啦。跟住唔系，但跟住佢就冇叫个女仔读 foundation， 咁跟住俾人闹。佢话你做咩唔叫女仔读 foundation 啊？佢话但系个女仔英文完全冇问题，佢唔使读 foundation 咯。佢话你一定要你，总之你无论系乜嘢人、乜嘢程度嘅英语，你都一定要叫佢读 foundation 先嘅。呢个系 insider， 呢个系黄金定律。 系啦，黄金定律。所以但系咧嗱，我有个问题。 点啊？ 我个问题就系咩咧？就系、是、因为我系从来唔搵 agent 嘅。我除咗我初过嚟澳洲第一嘢系真系乜都唔识，俾人困咗镬之后咧，我从来都唔搵 agent 嘅。其实你要入大学或者搵学校咧，其实你可以自己搵嘅。有冇谂过呢个问题？ 有，其实全部呢啲大学都有 direct recruitment team 噶，即系香港嘅朋友，我谂都好熟悉。每年即系一年又搞几次啦，年尾又搞一次，年中 DSE 前后都有搞几次嗰啲大学联招嗰啲噶嘛。全部都有學校代表喺度㗎，即係雖然澳洲好多嗰啲大學嘅 foundation， 即係唔係講 direct recruitment 啦 ，direct recruitment 就自己收返咁樣啦，好多時 foundation 都係俾啲大 agent 去做，咁我唔係好想講名啦，咁灣仔有幾間 尖沙咀有幾間咁，我費事講名啦。但係即係你話 direct 報嘅話，好多都係你夠齊料啊，掟入去個 set database 度咁報啦，係咪啊，阿 Sam？ 係，同埋好多人都唔知咧，佢哋就唔知道有其他出路噶嘛。佢哋成日借以為，因為啲 agent 會洗你腦嘅，你上到去乜都借先 foundation。好多人喺呢度人，係啊，喺呢度人呢度即係有啲移民學生可能翻咗去話要讀 foundation 又成，因為佢哋好多嘢都唔知嘅。但係有啲 foundation 咧，即係比起即係唔好意思啊，打斷兩位，即係 foundation。比起其他本地學生咧，有個優惠就係佢入大學嘅分係低少少嘅咯，大家都應該知啦，係咪啊？所以咪屌啲咩要抄截嘅港珠咪屌你老尾讀咪乜閪飯啲？ 但係其實如果你想慳錢咧，因為你反啲上好貴噶嘛，其實你可以讀公立學校啲12班嘅，即係唔係話間間都會收你嘅，但係咧可以。点讲啊？你可以问下啲学校嘅，因为有啲学校都想 multicultural 噶嘛，即系佢有个 percent， 佢有啲 percentage 会收海外嗰啲嘅。 唔系有几点可以同大家讲下嘅，唔好俾人呃香港嘅听众。第一点就系咩咧？就系咧澳洲呢个社会咧就好 Q 均真嘅，乜 Q 嘢都摆晒上网嘅，所以基本上咧你自己去间大学度 apply 同你经 agent apply 咧系冇 Q 分别嘅。 冇分别噶，因为 冇分别嘅。 嗰啲个即系大学嗰啲都系 sales 咧，佢都想做啲促成呢单 case 噶，系咪先？佢哋都要自己都要跑数噶嘛。 所以如果你英语 O， 系你讲先 。所以英语 OK 嘅话咧，就唔够好俾人呃钱啊！就唔好以为 agent 有咩窿路系冇嘅，有嗰啲都俾人拉咗噶啦，都系跟揸正嚟做嘅。澳洲啲嘢好均真咯。 我觉得澳洲系都好歧视嘅，就算你 IELTS 点叻都好咧，如果你唔经过呢度啲11、12班啊，或者 foundation 咧，其实都我觉得入大学系比较难噶。通常一系就入用 TAFE 咁样入去咯。 系啊，系啊，我头先就想讲呢样嘢就系，如果大家可能家境即系唔系太富裕嘅话咧，其实可以考虑有个捷径就系咩咧？就经 TAFE 入，但系咧你要一早谂好你读咩科。嗱，譬如咧 IT 啊、accounting 啊呢啲比较工科嘅科目咧，就可以往往系由先入 TAFE。TAFE 系咩咧 ？TAFE 就好似系香港嘅 Ivy， 系啦 Ivy 咁样。咁但系香港系好扑街噶嘛，香港读完 Ivy 系升唔揾到大学噶嘛，大家都知噶啦。咁但系呢度嗰啲就唔同嘅。只要系公立学校嘅话咧，就基本上都会认可嘅。咁同埋好多时候都会主要系睇你分数咯。所以如果你真系想苦读嘅话咧，又想悭钱嘅话咧 ，TAFE 咧就系其中一条捷径。 讲起 TAFE 咧就好笑啦，好多人咧就以为嗰啲街边嗰啲 college 等于 TAFE， 因为你都知嗰啲 agent sell 人嗰阵就话，呢间咧等同 TAFE 嘅学历噶，但系到你入大学嗰阵咧，你知唔知嗰啲濑嘢啦，就濑嘢啦，就系好似嗰啲副学士咁啦。 唉，屌人哋啲好撚惨㗎，你估香港副学士平咩屌㗎。 唔係大家嗱，教大家一个方法，但係你又唔好熟个环境，你又驚俾人呃，好简单啊。好似你马花旗心咁样认住隻鹰。喺呢边呢读个学校呢你又认住政府个 logo。即係你去啲大學度，你唔知究竟佢係堅定流嘅咧，咁你又睇下佢有冇。 唔 係，如果係政府認 可嘅咧，有曬嗰啲咩 ARC 曲嗰啲咁嘅嘢㗎。但係你入去 TAFE 嗰陣，佢會歧視你 private college 嗰啲㗎。 咁撚大鑊， 即係你唔可以直升嗱，你 TAFE 你讀好簡單，譬如你讀 accounting 咁啦，你 TAFE 啦，你讀完正常 diploma 之後可以直升2年班噶嘛。但係如果你讀同樣嘅 course， 但係係一間 private 嘅，即係好似 TAFE 咁嘅，但係 private 嗰啲咧，你要知嗰啲街邊啲點樣差 college 嗰啲咧， 係啊， 係啦。咁讀完之後咧，你係 exam 唔曬咁多分嘅，佢係要有你，譬如要由你第一年嘅年尾或者第一年嘅唔知邊部分開始，就唔可以直升第二班咁樣嘅。 我就讲紧呢样嘢，就系、是、你如果揾学校嘅话咧，其实最重要呢度同系香港嘅调翻转，你要揾啲公立学校，系政府资助嘅，因为政府资助嗰啲全部系要好严格规定佢嘅curriculum 一定要up to standard 啊，个 teaching quality up to standard 啊，所以系个认受性系比较高嘅，所以你去揾学校嘅时候，你要认一定要揾一间系政府资助学校。 阿 Sam 咧，讲紧系中学系政府资助定系？ 唔系 TAFE 同埋中学就唔系，中学就调 Q 翻转嘅，中学就私立反而好啲嘅。但系去到 TAFE， 你去，如果依家点解你，譬如你升大学或者你系读 TAFE 咧，你依啲一定系要揾翻系政府资助嘅好啲嘅。如果唔系你揾啲嗰啲 private university 咧，但嗰啲私立大学咧，好多时候唔认你噶嘛。 系啊，因为你咩你咩啊？屌，即系你。呢度基本上你攞个商业登记啊，阿猪阿狗都可以开间咁嘅吹水， 系啊系啊， 系咪先？ 同埋咧，嗱，讲样嘢俾大家听啦，即系咧，嗱，如果大家一心系谂住 以讀書為移民其中一個手段嘅話咧，我可以同你講，其實就唔需要一定要入啲名牌大學嘅，因為喺依度咧，即係我自己的經驗啊，我唔知道兩位啊，即 係 其實 你噶嘛， 係啦，即係如果你喺會先喺澳洲裏面揾工作嘅咧，係冇乜人理你呢啲嘢，我可以 同你說。我都唔撚係澳洲大學畢業嘅嘛，又係咁。 系啊，所以澳洲人就好均真嘅，就睇你究竟系你系咪，即其实睇你个人， 系啦系啦 ，sensibility 咁样， 系啦冇错啦。咁啊，通常睇，所以就唔需要一定好刻意要去揾一间哦，边某某名牌大学，某某名牌大学，其实就系多交易同埋嘥钱。我可以同你讲，如果你嘅目标系 一个咧，即系嗰阵咧，我喺香港咧，因为嗰阵我都有 freelance 做过啲即系帮下啲香港学生做下即系所谓教育顾问咁样。屌你老尾，香港嗰啲全撚部啊，個個就 group of eight group of eight。屌你老尾，你個仔啊，基本上 DSE 失敗，中三、中四啊本撇。屌你入去八大同嗰班咁嘅尖子爭，屌你估澳洲八大流嘅，嘥鳩氣啦，仆街真係。 但你知唔知點解？嗱，反而你知有樣嘢咧，大家可能好多時候咧，你有冇發覺咧，啲 international student 咧係明明係唔夠水平都入到八大，你有冇？ 因為佢哋唔使經，佢哋有個平啲嘅，即係個分 H， 即係冇唔使 HSC 咁撚高分點入到啊嘛。 係啊，佢哋條隊係唔撚同嘅。 係 啊， 我聽講 佢哋係另一條隊啊。 澳洲嘅大學個形式咧，同英美係唔同嘅喎。英美嗰啲咧就係難入易出噶嘛，但澳洲嘅調轉係易入難出嘅喎。你知唔知咧？好多人讀 Macquarie 個 accounting 咧好出名噶嘛，好、多人入咗去畢唔到業嘅喎。係要中途咧 year two 咧讀唔掂啊，或 year one 已經要轉科咯。 喂，轉科咪好咯？加拿大嗰啲係拜拜嘅轉校噶。 我可以同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經驗啊，即係所謂嘅。一級大學同埋啲雞嘅大學我都讀過，同你講，咁即係我好冇講名啊，我唔知啦，但係即係 講名啦，唔好講名 即係八大，所謂嘅八大我讀過，我同你講，其實所謂嘅野雞我都讀過，我可以同你講，其實分別喺邊度咧？分別就係咧，所謂嘅好嘅大學咧，就係佢收啲好撚叻嘅人，然後唔撚教你嘢，等你自己 睇書咯， 自己睇書， 叫你自己或者同個 TA 密針咯，去幫 你係啦。咁跟住呢，但係呢又好撚奇怪喎，因為嗰班人醒㗎嘛，咁佢通常往往自己都會搵到喔、哦、究竟啲嘢係點樣做啊，跟住又會寫得好好嘅論文啊，咁就可以攞到好高分嘅。咁其實就係你入到去嘅時候呢，你就對啲好叻嘅人，咁你就要但係要自己要搵到要自學啊， self learn 要好緊要。 要 self learn 要自覺，同埋即係唔可以好似香港讀書咁捉題目啊，唔可以偏讀咯，真係要融會貫通咯。即 係嗱咁，但係咧，往往咧，你就要問自己啦，你係咪一個好出色嘅學生先？嗱，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入啲相對話唔係叫名牌大學咧，但係公立嗰啲咧，其實對你更加好，因為點解咧？好處有兩個，因為第一學費比較平，往往可以差唔多爭成三四成。第二點就係咩呢？依啲大學呢其實佢會着重於喺教育嘅教學個質素。 Teaching quality 會好少。 我可以同你 講嗰個 teacher to student ratio 呢就會低過八大，真係可能千鳩幾人一齊喺度睇演唱會咁。 其實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譬如你話你想嚟 high school 嗰啲呢，你其實而家上網都有 email 嗰啲㗎嘛。即係你可以預約呢嚟睇下間學校先喎。如果間學校係肯收 overseas student， 可能好多人都唔知㗎。 都梗係啦，而家你老尾有奶便是娘。 間間都收啦。肯定。唔係啊，我講 public 嗰啲唔係間間都收㗎，佢有位先。 邊間唔收啊？邊間唔收？ 你 city 嗰啲都唔夠位啦，你譬如你嗰啲堂區嗰啲爆汁爆曬落。 唔係佢哋有一個 quota 係專收留學生啊。 係啊，但係唔係間間都有咁多 quota 噶嘛？ 喂，屌！不過頭先講翻頭先八大嘅問題啦，其實即係如果你真係有心讀嘅話，好想向研究院啊其他嘢嗰度邁進嘅話咧，其實group of eight 嗰啲嘅 resource 啊 ，research support 啊。嗰啲嘢真係勝一籌嘅，大家 係唔係嗱？你大家要明白一樣嘢，點解 so call 嘅八大係會叫比較，即係 so call 叫一流大學或者名牌大學啦？其實好又好在邊咧？其實好嗰啲全部喺曬 research 嗰度， 喺 research 或者 postgrad 咯。 係啊，唔係 post 咩？我同你講 postgrad 有陣時都好雞啊。其實勁係勁在所有喺啲 research 嗰度勁。 唔係，第一我唔係講 taught master 即係 research master 啊，有咩 journal 啊 ，PhD level 係咯，咪出 research 咯，就係你有幾多篇文。 關你班 undergrad， 關你班 undergrad 雞撚事咩？啲咁嘅閪嘢，屌你老尾！ 你唔好話 undergrad 啦，就算你 postgrad， 如果你係諗住讀書啊，唔係你大家要明白一樣嘢咧，讀大學咧其實有兩種讀法嘅，一種你就入去學嘅。一種你入去做研究， 嗱，如果你要做研究嘅话咧，你就一定要千方百计入一间名牌大学，因为点解咧？头先阿事实要讲咗，就系、是、个 resources 咧系比较好，同埋最重要咩？系个 connection industry connection commercialization 嗰啲咁嘅嘢。 系啦，一有个 network， 同埋咧嗱，你入啲名牌大学，譬如好简单，如果你做 research， 你入 Harvard， 屌个个都系泰山北斗，你想唔劲都难啦，系咪先？但如果你 咁，你真系似金汉都好，系咪先？ 系啊，你即系你唔识啊，你马骝学人啊，你都学两年都识着衫啦，系咪先？但系你如果你系谂住学读书要学习，你乜都唔识，你一张白纸入去嘅话咧，其实有阵时你拣一间唔系咁出名嘅大学咧，其实个唔系个效果系更加好啊，因为我可以同你讲，系因为我都同你讲咧，我系直情攞过我同一个 degree 同一个科目，我系攞过两份 curriculum 同我 friend 拼埋一齐睇。我可以同你讲嗰、那个冇咁出名嘅大学嗰个 quality 系好过八大嘅，我可以同你讲。 一流大学系都话全部系睇演唱会。 唔叫教你读书啊，自己睇啊。 自己拍机打飞机啊，屌你啊！ 系，我想问阿 Sam 有冇发过现象咧？因为我发觉好似Sydney嗰啲好多大学啦，而家越嚟越多咧，啲学生好似咧上堂都唔使讲英文噶咯。 我当年喺 Melbourne 读某名牌大学嘅时候，谂住话好劲啦，入到去屌你咩冚家铲三分一嘅学生都系讲国语。 屌你嗰阵我加拿大读大学，我都好捻耐之前咧，十年前，屌你咪成班捻样啊，喺度上高登扑街喺度搵陈冠希淫照，屌佢老味。 唔系嗱，即系唔讲冇咁捻兴，一讲我真系好捻兴，因为点解？因为嗰阵时读书啦，我最捻掹嘅嘢系咩咧？喂，我俾咁捻多钱嚟读书，咁即系嗱，起码我唔系歧视，但系你喺课堂喺校园里面上课嘅时候做 discussion， 你系咪应该用英文咧？咁唔系你过嚟澳洲做乜捻嘢？佢唔系啊！啲强国学生咧系见到你个样系似中国人咧，佢第一句一劈头就同你讲国语嘅。跟住咧，你同佢讲翻英文啦。跟住佢见到你听得明佢讲咩咧，佢都仍然同你讲国语 嘅。唔系啊， 即系佢明你讲咩，你讲英文佢听得明，然后佢继续同你讲国语咯。跟住佢仲会歧视你。 自成一角喺度吱吱喳喳咁咯，图书馆成日都 我有听过留学生咧，好好笑。啱啱见住撞到一啲留学生咧，佢话即系讲英文话，即系佢即系其实嗰啲系唔知可能到人定咩人嚟啊。跟住咧就话佢冇谂过嚟到 Sydney 咧就会咁多强国人喺学校。 啊屌，真系唔好谂我，但系咧，即系其实咧，据我所知咧。因为我之前都即系头先，正如我之前所讲啊，屌，即系我都喺呢个 education industry 度 freelance 嗰一段时间啦。即系头先阿 Sam 亦都讲过话，即系香港嘅听众如果真系有心嘅话，系可以自己报噶嘛。但系强嘅学生咧，永远都系用 agent 噶，大家知唔知噶？ 系啊， 因为佢哋乜捻都唔识啊嘛，觉得搵 agent 系有派头啊嘛，同埋唔捻识填表，唔捻想烦啊嘛。 唔系，我可以同你讲，即系。若干年前啦，即系我喺我读嘅时候咧，就发觉好多强国嚟嘅学生咧。我唔知而家系咪啦，但系嗰阵时我发觉啲强国嚟嘅学生咧，系即系咁讲，好似系温室里嘅小花咁样。 点样温室嘅小鸡？ 即系因为我嗰阵时读嘅科目咧，就好多即系 seminar， 好多 discussion 嘅，即系你喺个课堂度好多讨论啊， 辩论 啊，系啦，要斗吹嘅，系啦，咁要斗吹嘅。咁咧，我发觉咧，啲大嗰啲大陆嚟嗰啲学生咧，就算佢英文 OK 好，即系能够讲到嘅话咧，佢 都唔敢讲。 佢唔系啊，唔系唔敢讲，佢好得奇怪，即系佢哋嘅 logic 系，譬如话，哦，如果你冇钱，譬如你个 business model， 你冇钱，你会点做咧？佢会觉得冇钱咪揿 ATM 咯。我真系听过， 冇钱咪做鸡咯，仆街。 唔系啊，你做鸡，你都会系，你点啊？你做鸡，你都系比较合理啲。佢哋我真系听过，我真系听过一个大陆嚟嘅女仔，佢就话冇钱去 ATM 碌揿咯。我真系咁，我真系听过，真系真事，我唔系吹水，我真系听过，我都呆捻咗。点解你喺度读书嘅，小姐？ 唔系，而家即系讲起咧，就可能而家咧，或啲大学都知道迎合呢个需要啦，强国多学生嚟嘛。你知唔知佢哋越嚟越请多啲教授喺中国请过嚟噶？ 喂，但系净系其实呢扎人质系出到 research 喎。而家你 同埋咧，佢好精嗰啲大学，佢 cut 人哋人工噶，即系譬如明明请个 professor 可能100K 咁啦，系咪？咁请条 postdoc 中国嘅好劲嘅过嚟，就话人哋 associate professor 叫人哋做 professor 嘅嘢啦， 或者 postdoc 啊 teaching fellow 嗰啲咁样咯。 系啊，就人哋明明十几万嘅，佢就请人哋喺中国请我哋，俾五六万人工佢咯，俾个四五七佢咁咯。 系，跟住之后咪喺度做牛做马咯，乜捻嘢都要帮，乜 系啊， 等 价 交换嘅，等价交换嘅，帮你搞个移民。 梗系啦，屌你！ 即系嗰度又值翻钱嘅，你又唔好讲到好似即系屈佢或者呃佢咁样，你情我愿嘅呢啲嘢。 喂，猫姐，你中环唐人街咁捻多年啦，人称唐人街猫姐啦，都喂知唔知咧？嗰多唔多陪读老母啊，陪读老豆啊？ 哇，劲多哦，成日都陪咗过嚟噶啦。你知唔知好有啲仔有啲女嗰啲又话自己啲嘢都乱咁搞咁，即係 CEO 又唔知喺边，咁啲嘢又跌到周围都系，跟住要到通常都系呢要钱嘅时候呢先至会开始諗下啲嘢喺边度。 其实我俾个意见大家，如果你听紧嘅听众有小朋友，你想送佢嚟澳洲或者外国读书，我想唔好话就澳洲，边个国家都系。有一样嘢系千祈唔好做，就千祈唔好做陪读老豆或者陪读老母，害捻咗个细路， 害捻死佢啊！ 同埋唔好俾咁捻多钱佢。我同你讲，真系我冇咁夸你，即系你搞到，因为点解你搞到个僆仔咧，佢系令到佢白痴嘅，佢唔使谂嘢咧。 你知唔知咧？揾 host family 都系个技巧嚟噶，跟住咧有啲咧特登要揾翻中国人嘅 host family 噶。 我咪系爆啊！屌，刻薄佢，货不对版。 咁又会，但系我觉得好戆居，你去外国揾翻中国嘅 host。 唔系啊，读捻住四年之后翻去，发觉咦，英文冇好到，啲国语好用多嘅。 唔系啊，或者无啦啦翻去话我要睇武媚娘嘅，屌去睇雨沟。 跟住我问佢哋点解要搵翻中国嘅好商人，你唔系想出嚟学 煮饭啊嘛，好味啊嘛。 系啊，惊佢食唔惯啲嘢，跟住话咩沟通唔到啊定咩？ 屌你老味，你送翻北大算啦，仆街，送翻清华算啦。屌你，你真地够 fit 咗个 purpose 咧，嚟外嚟呢个澳洲读书咁捻好环境，你唔捻真系把握。 唔系，但系二世祖个朋友，你唔好睇唔起啲。北大清华嗰啲其实人哋嗰啲都好坚嘅，真系。 唔系，我真我讲下啫，屌。 嗰啲好多都去咗，譬如 Princeton 嗰啲，好多都系嗰啲出嚟嘅。 系啊，因为讲你北大清华交通复旦嗰啲咁过去啦，全部都。 劲教嗰啲去美国做研究，系啊。 我识得而家新依批出嚟啊，譬如好多而家读 PhD 啊，或者主要系我识嗰啲通常读 PhD 嗰啲啦。咁其实佢哋都系。O K 喎，系真系有啲料。 有人即系人哋嗰啲思路啊、思维非常之 差。系啊，佢哋即系你可能佢话你口语方面冇得好讲啊，佢可能真系差啲。但可能如果佢唔系读，如果佢读工科嘅话，可能写嘅英文都唔系太好。但譬如你同佢倾偈讲嘢咧，佢系有嗰个思路。 有文有路， 系啦， 我自己想点有目标。 系啦，如果佢读文科嘅话咧，佢就算佢讲得唔好，佢写出嚟咧系 O K 嘅，系 O K。 咁人哋啲 logic training 嗰啲唔係香港填鴨式嗰啲喎，起碼 我都最垃圾香港，我哋就香港真係 垃屌垃撚曬，翻屋企聽林欣彤啦，屌你老母，即係睇羅孝勇啦，撲你個街。 唔係，同埋咧有樣嘢咧，我發現到一樣就係咩咧？好多時候你讀大學咧，你點樣講咧？即係你讀大學，你讀咩科唔緊要，但最重要嘅好多時候就係你要攞到一個理論基礎。你读嗰科嘢，你系读埋个理论基础，呢样嘢好重要，因为呢样嘢帮你思考一个思维嘅方式。嗱，好啦，大问题系咩咧？我发觉香港嘅大学生咧，我唔知呢几年系咪变咗啦，但我以前识啲大学生啦，即系早几年翻嚟都系咁样，佢哋系冇乜理论基础嘅，即系你问佢 唔识分析嘢噶， 系啊，唔识分析嘅，但你问可能你问佢 啲死记嗰啲港仔嚟到啦，最中意读埋晒嗰啲好多唐人啊，好多港仔啊，嗰啲 uni 咧，跟住就会变咗啲咩香港同学会啊，日日走去唱 K 啊，同其实同香港读大学冇乜分别嘅啫。 咁啊，帮佢扑街咯！你唔系我同你讲真噶，嗱，我见过啲大学大学生啦，即系有好多都系咧，嗱，你唔好你就算你唔认同佢讲嗰套嘢，起码佢哋有样嘢咧，个个都会读过，就咩佢读过马克思。呢样嘢你唔好以为好笑，因为其实马克思就算今时今日，你话系 legal theory 法理学，或者你讲紧 econ 嘅话，到今日啊， 马克思系一切嘅理论基础嚟。 唔系，你到今日咧，你就算你去边间大学，你读亲经济或者读紧法律，你都要读马克思。所以佢哋点差都好咧，佢哋系有呢一浸嘢喺度，佢起码同你吹到两嘴，可能你觉得佢讲嗰套嘢系 勾流流， 系勾流流，但系起码佢有个理论基础喺度，呢样嘢系。大学嘅学生，中国嘅大学生系， 咁人哋中国 胜过香港， 好多学理嘢喺度，好多即系你话佢党嗰套又好啊，屌你香港嗰啲成班卵样喺度谂点报 MT， 点样上妆，点样压閪，屌你老尾啊，成班湿鸠仔真系，唉，但系就系啊，喂， 猫姐，你点睇啊，猫姐？ 我都觉得啲人嚟到唔学英文都冇得救㗎啦。佢喺度成日睇埋嗰啲 TVBJ 咁样，我觉得即係你嚟读书你都係想学好英文嘅，我都唔明佢哋啲心态嚟做咩，好似嚟享受我哋旅游咁，我觉得嗰啲学生係。 游浮咁样。游浮。但佢哋好搞笑喎，佢哋学都唔返喎，真係日日瞓到黄朝白眼嘅咁样，唔知戇鳩鳩咁几年咁样。佢返到香港 打机咯，有啲系啊，有啲喺屋企嗰度打上网打机咯。 发 唔系，但我见过最劲嗰啲学生咧，即系最劲嗰几个 percent 学生咧，佢真系唔捻上堂，真系好嘢。但系佢又真系啲嘢搞得掂。 一啲啲啦，呢啲小部分啫。 唔系，但我觉得嗱，即系呢样嘢咧，我发现到系咁样。即系当你如果读书读到你，其实咧嗱，你读大学咧，好多时候大家要留意一样嘢就系咩？不论你读边科咧，其实最重要嘅一样嘢要学咧，就系自学能力。 系 咯。即系去到最后咧，其实你要能够做到就系咩咧？人哋唔使教你嘢，你能够自己做 research， 能够学识一门学问嘅，依个其实最重要。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喂，又翻到嚟我哋港珠澳第二节嘅时间啦。喂，屌今节咧，我哋就会叫阿猫姐讲下呢个无良 agent 剑格十六、哦，点有咩嘢爆啊，猫姐？ 猫姐爆呢个时间。 头先我哋未讲开嘅，未有啲 Agent Quinnen Foundation 嘅，其实我都俾人困过，啱啱嚟澳洲嗰阵。咁我啱啱嚟澳洲啦，咁其实我够分移民噶嘛，点知揾嗰个喺旺角，我仲记得个 Agent， 而家仲系。 系咪信和啊？ 吓，唔系信和嗰边，唔系信和嗰边，喺另一边，阿兰嗰边嘅，阿兰嗰边嘅。咁、那个 Agent 好衰格， 即系你够分移。 系啦，其实我够分移民嘅，咁上去问佢嘢啦，仲已经仲收咗我两嚿水噶啦，我都觉得奇怪，因为 两嚿水做乜嘢？见面费 系啊，见面费咯，收咗我两嚿水咯，港纸咯，系啊，呃钱咯，我去收两嚿水，见一见啫，讲一个钟啫，跟住又话自己咩太平绅士好巴闭咁讲到，其实咧系周街都系 好 cheap 嘅 ，piece 十 piece 好 cheap 嘅啫， 跟住佢讲到自己好似 MBE 咁咧，英国嗰啲咁啦。咁我唔知啦，初初佢就话你唔得噶，你唔够分移民，你呢个唔系专业啊，你要咧读嗰啲厨师学校啊，咁我都俾佢困咗个学期学费咯。咁我因为我去到澳洲，听到好多同学啊朋友讲我唔对路嘛，咁我咪问其他人啦，跟住后屘发觉原来佢困我咯，困咗我几千蚊澳纸啊，系啊， 晒 咗我几个月，困我读厨师咯，我仲记得一个学期要成四五千蚊噶，好贵噶， 咁贵， 大家。讲下先啦，等佢唔好俾人呃噶嘛。其实澳洲或者英国个太平绅士其实系乜嘢？大家知唔知啊？ 你讲下啦。 其实即系好啦，其实真系好卵似。我以前都以为太平绅士好卵劲嘅，都好啦，嚟个澳洲超级发觉，原来俾英国佬呃到咗好卵。嗱，其实所谓嘅太平绅士咁样就系 justice of peace。咁其实系乜 Q 嘢嚟咧？就基本上系等于我哋中国以前嘅保障。 嗯、 即系我哋有村，以前咧中国系一条村咁样啦。 如果你大陆嗰啲叫公证处咯。 系啦，有保障， 即 系啦，咩叫唔到中唔到保唔到 三代好， 即系负责帮人做啲咩嘅咧，就帮人做哦 certify 啲文件啦，即系对下哦你呢份文件同呢份文件系一样嘅，帮你揼下印啊，咁你发誓嘅时候咧，即系可能你要宣誓， 你要食生菜嗰阵咧，咁就 系啦，你食生菜嗰 帮你签牌头， 系啦就签牌头，咁其实要成为呢个太平绅士个条件好简单，只要你冇呢个 犯罪 记录啦，你系有你系所谓嘅 society respectable 嘅 character 啦，即系例如咩咧，即系譬如可能你喺度你喺个 suburb 住咗三年，咁啊周围街坊都识你嘅，咁有十个八个人联署去支持你做呢样嘢，咁就得噶。 仲喺香港住咗六十鸠几年啦，咪一条咁样。 咁就得噶啦，咁咧其实系当年英国佬咧，我嚟喺香港笼络人心，同埋困你啲大，困你啲中国人， 社会嗰度有名望嘅人，所谓嘅 系啦，所以其实头先 系啊，即系人哋讲太平绅士要小心啊，同埋头先都讲起啦，好多只 agent 啦，就喺度话读嗰啲街边嗰啲乜 college， 譬如 ABC college， 咁又话你话呢个课程咧等同于 TAFE 啊，咁即系好多呢啲咁样硬噶嘛，但系收到啲学费好鬼贵噶嘛，唔知你有冇听过啦？ 听唔少。 跟住咧，如果系等同 TAFE， 点解唔？ 屌咁好多时啲人话呢个立场新闻够等同呢个热血时报咁，你睇边个啊？真系。 唔系，跟住佢有啲咁嘅分你嘅，佢话睇你个分咧，你就唔够 入 TAFE 噶啦，你都系入呢间容易啊。嗱，其实一样嘅啫，呢间容易入就入咗先啦，咁样咯。 住住先。 屌，百零蚊手续费，咁啊几啊蚊嘅手续费，报咗先。 喂，但系你食嘢，咁你听个 agent 讲，你唔去查先，有啲人唔会查噶嘛。即系可能香港啲都会好啲，但系中国嗰啲点会识查啊，大佬？ 屌中国嗰啲，净系想百度上网啊嘛，能搵到啲咁嘅嘢咩？勾结外国势力啊，屌你！ 不过你唔识英文又？其实通常系唔识英文，即系 吓， 识英文自己睇嘅。 而家同埋好多咧，都仲唔系学一条龙噶嘛？佢咧点样困你咧，就会话你跟嗱，你同我报名读书，咁咧就免费送移民， 保送最终系啦，就听啦，系啦， 系啦。 同埋好多啲无良 agent 咧，系即系佢连报名费都要压你嘅咯，即系好多时 系明明佢收一百蚊就收你200蚊。 或者你好多时你譬如报 foundation 嗰啲系免费咁啊，你报 group of aid 啊，报其他啲系免费噶嘛，净系 enrollment fee 要俾嗰三嚿水澳纸咁样噶嘛，一开头就收你三嚿水报名费啦，或者文件费、影印费嗰啲， 佢收你咯 ，agent 收你咯， 其实系个 agent 代咗啦，有啲系啊。 同我同大家分享下我自己即係真人真事啦。咁當然我讀完書咁搞居留啦。咁我仲記得嗰陣時一齊讀完書啦。咁我有個同學咧，佢就揾 agent 搞嘅。咁佢畢業先㗎嘛，咁佢搞先啦。咁我遲個學期啦。咁跟住我窮鬼啊嘛，你知啦，係咪先？收我千幾人啊，大佬，不如個費用俾你好過啦，梗係唔制啦，咁啊自己搞啦，自己做文件，自己 apply 啦。咁到我嗰個 PR 出咗嗰陣時咧，佢個 PR 都仲未出。 佢系咪条捻样夹带仕途？ 唔系啊，好捻多字啊！你搵 agent 做嘢，成日唔见文件啊，跟又暗你啊，又拖你啊， 弹翻俾个 agent 噶嘛，咁个 agent 咧抌波钟啦，因为钱啊， 系啊，你自己 application 你打电话去移民局追啊嘛，佢 因为个 ownership 喺你度啊嘛，唔系你冇 sign off 咗个 delegation 俾人啊嘛， 系啊，你自己打去。你如果你揾咗 agent 做，你自己打去移民， 佢识出你，因为你识 佢唔理你噶，佢唔理你。 佢 sign off 咗人啊嘛。 你啲系但系咁样，以前同做移民同而家唔同。早几年咧，即系可能我哋年代嗰阵时咧，你去揾移民局好方便噶嘛，你打电话会有人听噶嘛。跟住如果你而家唔揾 agent 咧，咁你自己你去移民局打咧，等半年，跟住仲电话录音叫你 send email， 神早都唔复，因为我知 agent 咧，佢哋系有另一条线嘅，但系移民局 系咩？ 系啊，而家系啦，另一个。系啊， 即系 agent， 你个 agent 另外有电话打系咪？ 系啊，有个移民局个线就俾 agent 打噶嘛。 屌你老尾，而家佢咸湿电话咁17382932936条线 咁。唔系我解释下，我解释下先。大家其实咁样嘅，基本上澳洲所有嘅政府都系咁运作嘅，移民局都唔系我就系咩？通常系有一个内部嘅即系 chart of service 嘅，有一个内部指引嘅。就不如你收到一封 email， 你两个礼拜之后要复，或者你有一单 case， 系啦，所以其实基本上系你系 agent 搞定系你自己搞，其实个分别唔系太大嘅，因为佢都系跟案子办事。不过大家其实咧同意，如果你直接同移民局丢嘅话咧，就要小心啲，因为其实移民局都好捻多次，移民局都会唔见文件嘅，因为我试过。 咁大镬？ 点解咧？移民局请太多 part time 啦，成日换 case officer。 唔系你啲系 physical copy 咧，真系跌咁一份，跌咁一份。 唔系我自己嘅经验就试过咩啦？我试过一份一沓文件，譬如十份咁样啦，咁一到十啦，咁我成份影印系啦 send 俾佢噶嘛，跟住之后我发觉屌佢已经过咗两个礼拜冇回音，有冇 email 乜都冇，咁我打去追啦。咁佢话哦，你争文件三，跟住我话你都黐捻线嘅，屌你咩？我 double register。你一系就成沓文件冇啦，你唔会无端端冇咗文件三噶嘛？因为我系成份，我系成份文件影印咗之后， 你哋 将 我 正本 send 俾佢。 年代都好啊，你打电话去问佢，佢都答你。而家你试下去移民局打电话，系唔听噶，叫你 send email 啊。 啱啱先自动化啊，道路又唔捻收钱啊，个盒仔啦，几好啊，几爽吧？屌喂，喂，各位，我哋 side track 咗好捻多啊！大家仲有咩呢个叫做？ 头先都未讲晒 agent。 系啊 ，agent 揾鸠笨。 好多人都以为 agent 真系帮你去揾学校啊、揾成啊，就信晒个 agent。其实好多即系好多啲 agent 根本就睇下边个 course 赚，即系佢赚最多佣金就 喺回佣， 系啦，拱你去啫嘛，系啊。 好撚閪㗎，因為咧， 我哋嗰個年代啦，即係我啱嚟澳洲嗰陣啦，最中意推人哋去讀埋曬啲垃圾嗰啲 college 啦，跟住咧如果大 樓上咁嗰啲。 系啊，嗰啲垃圾移民学校啦，咁唔系嗰啲学校咧，就推人哋，即系如果你想读大学咧，佢就推埋你去嗰啲 Cross， 唔系嗰阵时未有呢啲嘅，我嗰个年代就中意推人去 UTS 啊，中意推人哋去乜鬼嘢啊，Macquarie、CQU 啊，我哋 CQU 最多，最中意推以前，但系而家咧，佢哋因为而家多人读嗰啲咩 UTS 嗰啲嘛，佢哋唔会咁中意推呢啲噶啦，而家推啲冇乜。 升咗 level 之后起咗波。 系啊，升咗劲咗嘛，而家系啊，系啊。 即系已经 多人读。 以前就低校一间啦，难听啲讲。 唔系因为佢系 TAFE 升格上去噶嘛，其实即系好多人。 而家都有啲哦，而家佢有 law school 有升。 佢 UTS 个知识产权啊，个 IP school 系好好噶，系啊。因为即系连即系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啦，即系苹果。其中一個創辦人阿 Walls 咧係 UTS 嘅客席教授嚟嘅，大家可能未必知啦，係咪？喂，但係啦，即係呢個叫做即係其實頭先我哋都講咗 agent 其實都係睇擁造人啦，佢哋都係收唔同教育供應商嘅回擁嚟做啦。因為其實即係大家都知道澳洲係好多都係譬如 private high school 同埋 foundation 咁樣吸引外國學生嚟啦。好多時佢哋亦都要自己要跑自己條數，咁又亦都會俾壓力 agent 啦，咁 agent 你話介紹啲乜嘢，咁唔係真係咁多 agent 係會本住良心做人㗎嘛，於是咪介紹啲咁嘅倉底貨啊，或者幫佢哋追數啊追傭咁囉，係咪？係 啦，咁 我都係嗰句啦。 而家呢好多鍾意介紹人讀嗰啲 professional ear， 你會唔會聽過？ 我聽過。 而家向我聽眾知啦。 Sam 可能都知道咩叫，可唔可以解釋下咩叫 professional year 啊？可能老得 貓姐講啊，貓姐，我想補充一點啫，大家頭先我哋第一次都提過，就係咩咧？就係、是、你揾咩學校其實唔緊要，但係最緊要認住只鷹，即係記住 家庭 鷹，係啦，認住只家庭鷹係政府資助、政府認可嘅，即係政府認可意思係政府俾錢、政府直資嘅，所以我用香港嘅語言講就係直資嘅學校。咁就比较有保障啲，呢、這个认受性比较高啲咁样。所以猫姐你讲下咩叫 professional year？ 系啦，咁而家即系早两年有好多大学都以前得一两间推出，而家渐渐都好多大学会推出呢个课程嘅，好正嘅呢、這个几万蚊咧，交完学费咧系唔使翻学嘅，唔知有冇听过？ 咁唔翻学有咩做 啊？佢哋就话就唔知点样去搵经验搵嘢做啦，跟住写翻个 report 咁。 我都唔谂明嘅，应该世界有样嘢系咁。乜发生就系咩咧？嗱，你去搵份工啦，咁你要俾几皮嘢个老细，然后个老细请你，跟住之后你仲要帮个老细打工。 唔系俾老细噶，俾学校噶，啲学校好正噶，唔使点请老师，仲可以赚几皮嘢一年。 跟住 学校，跟住所以好赚钱嘅呢啲。 跟住个学校俾个老细咯，即系你基本上系买工作经验啊。 嗯，喂，但系有冇人工啊？你咪工？ 梗冇啦，你俾翻钱佢，仲俾几皮？ 屌啊！冇人工，我把捻 介绍你打工啊嘛，学校介绍你嘅，即系学校会介绍你去啲公司做实习咁样。 呢啲系有钱人嘅玩意啊！ 咁有咩科系兴 professional year 咁样 ？Accounting 咯，最兴就 accounting。 除咗 accounting， 有 冇？系其实主要 accounting， 因为 accounting 佢你要搞移民嘅话咧，你读完个 accounting degree 之后，你读 professional year 佢当你做一年嘢啊嘛，所以好多人搵唔到嘢做，当买一年。 嗱，其实咧即系 accounting 即系professional year 咧有三个嘅，一个就系 computer science 啦，一个就系 accounting 啦，另外一个就系 engineering 啦，系啦，咁啊真系即系阴公住，即系你 computer science 呢啲咩工，即系其实都工作时间又长啦，其实做嘅嘢都好嘥努力噶啦，即系你唔系真系即系喺个 counter 度每日喺度勾腿咁样啊嘛，真系阴跳工嘅啫，唉。 即系如果你系读 computer engineering 都要再读 professional year 啊？哦 ，engineer 都要啊。 哇，咁仆街 嘅。系啊，加五分啊嘛，咁为咗嗰五分，你肯？ 系咯，哦，系啦，嗰五分咯，系咯。 系啊，咁啊。屌，即系全 set up 埋啲咁 set up 埋啲咁嘅嘢咧，就真系即系唔系屌咪益即系左袋袋右袋啦，益晒啲咁嘅教育机构，益晒你好多时你帮嗰啲咁嘅本地中小企嗰啲啊，屌你喺度搵咩咩 cheap 鸠 labor 啫嘛，剥削啲咁嘅捻屌啫嘛，屌老味。其实喂阿 Sam 啊，即系其实你 知得呢啲嘢多啲咧？係咪即係有即係其實有聽眾咧就話香港同埋中國學生咧好多時都係 account and finance 嘅，係咪真係咁樣咧？以你認識嘅人，係 啊，唔係讀 account 同 finance 做咩？ 屌！ 你可唔可以讀啊？你諗啦，你 教條理論啊？我係 你真係讀條理論。 澳洲讀 account and finance 唔係你讀嗰啲， 唔係啊！但係個問係啊，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哋讀得掂啲乜嘢啊？ 係啊，又唔使寫文，兜底。会考 即系因为可能英语始终唔太好啦，好多时啱啱过嚟嘅时候，咁你都系读嘅 computer， 一系就读嘅读 account， 一系就读 finance 嗰啲嘢，咁嗰啲唔使写嘢嘛，通常都系计数啫嘛。 嗰阵咧，我喺香港做 freelance 嗰阵咧，好多时咧系讲做，即系有啲人系想过嚟读职业治疗、物理治疗同埋 系啊 嗰啲嘅，但系喂阿 Sam 有冇听讲？ 医啊，我都读医啊， 实习难。而家，因为你本地人啊嘛。 我听过有海电视都有买过，就话啲海外即系嗰啲 office student 读医科咧，好多毕唔到业系因为搵唔到实习。 你储唔到分啊嘛。 系好多医院都要人有 PR 先请嘛。 系啊，所以咪好够阴功咯。 但咧好多喺香港，你而家喺香港睇医生，好多见嗰啲伤风感冒医生咧，其实好多系澳洲大学出嚟嘅，但其实好多话系澳洲大学出，其实系要。 咁佢本科读咩？佢本都本科读咩？ 本科有啲喺香港读咯，有啲就喺外国读完本科之后再深造，但系深造嗰个就喺侨居咯。 系仆你个街，我成个强国人咁样样添，讲本科，但即系嗰啲乜乜乜，即系好多时你睇嗰啲伤风感冒。 但系你小心喎、啊，你而家你喺澳洲读医科咧，香港唔认证噶，或者你香港读完 系啊系啊 唔认证， 咪多都系 考由头考过噶，系啊。 law 都唔影啊！但 law 有朋友喺度读 dentist 啦，上翻香港做 dentist 啦，系唔得嘅，要由头考过。 系啊， 跟住所以佢后屘冇翻去喎，系。 唔系law 都系啊，但系 law 有个好处就系，如果你喺度 practice 两年嘅话，你可以申请 transfer。 Foreign lawyer 咁样翻啊嘛。 唔系，直情你喺度 practice 啦，你即系你攞咗 practicing certificate， 攞咗呢个执业证，即系嗰个律师牌。執業之後，你執業兩年，你就可以申請翻去香港執業。 即係好似香港啲會計師公會咁咯，大家聯。 係啦，係啊， 係啊。屌你，好地地做乜要做乜撚嘢要翻香港啫？真係呢度。 唔係啊，大家知唔以前唔肯使㗎，以前大家都係跟嗰個女王，大家都跟 上。醫生都係㗎，值得 行翻去得㗎啦。以前，屌你乜李柱銘嗰啲咪英國讀撚完之後行翻香港，跟住 ambition to practice。噏段嘢念口簧，然之后就做律师㗎啦。以前澳洲嗰啲都系㗎。 以前就咩嘅，以前佢哋就喺英国嗰度 ,England and Wales。 喂，你知点解啲律师嗰啲呢要喺返，即係佢攞咗呢个经验返去呢，咁而家好多人嗰啲移民啊嗰啲㗎嘛，返去做好搵㗎嘛。 喂。 咁你呢度有门路之后，你返去帮人搞一个500万都几好使啦。 我嗰样嘢俾你听，大家可能唔知啊。嗰样嘢俾你听，我咧，我话你大家可能唔知，你知唔知？香港咧，八成嘅大律师咧，呢个系我大学啲教授讲。当年97嘅时候咧，因为唔知发生咩事啦。喺97之前咧，嗰几年咧，唔系啊，系啊，过嚟澳洲已经申请晒 mission to practice， 仲要系喺 AC， 仲喺 Canberra。 好多意思，因为其实咁样嘅，即系好多即系香港，你话 day back 翻而家回归差唔，即系屌唔系回归，屌主权移交咗差唔多廿年啦。佢哋好多时佢哋 undergrad 嗰啲喺英国攞嘅，咁佢 England and Wales 嗰啲已经可以 practice 噶啦嘛。有啲咧就之后就翻香港换牌，有啲就有 New York 巴，有啲咧移咗民嗰啲咧就有加拿大巴。澳洲巴都有，因为佢草牌啫嘛，佢可以选择唔 practice 噶，但系攞定个牌先啫嘛。 唔系佢，因为佢哋嗰阵时惊喺香港有啲咩喐，可以走噶啦，澳洲搵食啊。所以嗰阵时好大批人。 屌你老味，卒之而家咪喺香港围搵鸠腿，屌佢老母啊，全部死全家啊，仆街。 喂，讲咗啲有钱人移民嘅方法，不如讲下啲穷鬼嘅移民方法啊。 猫姐最捻熟啦，唐人街猫姐有咩佢唔捻知啊？ 佢冇钱有乜办法可以移民？ 卖屎忽 啊！搵个垃圾鬼佬结婚咯。 唔系有啲垃圾同人都中意除白裤噶。 搵个垃圾鬼佬结婚，两年后离婚最多呢啲噶啦。 仲要身家对分添。 咁我唔系女 咁。你啲身家海外佢都吹你唔涨噶。 唔系我咁我如果我系一个正直青年，我又唔想糟蹋自己嘅身体，咁有咩办法啊？即系你系咪先？能够你猫子你唔能够下脚做鸡啊？ 你肯去边地区帮人捱仔嘅，其实都唔系冇机会嘅。 譬如你做，你肯去做护士，但系你梗唔系喺省嗰啲咯，可能喺啲偏远啲嘅。其实基本上好缺护士嘅医生咁你。 同埋我同埋听讲啦，你 工程师有啲咧，而家未整啲 infrastructure 要去到好偏嘅地方嘅。 即系你申请移民系咪听讲系你偏远地区会加分嘅？ 所以即系啊，依、這个如果大家听众系一心谂住嚟好睇系移民。以读书为到做踏板嚟移民嘅话咧，我就劝你就千祈唔好即系 City Melbourne 唔好谂。因为点解咧？因为你去偏远地区，譬如阿德雷德啊，或者比较 巴文， 你系啦，巴文 ，Alice Springs 系啦，嗰啲比较即系其实 Adelaide 相 对。Tasmania 屌你做次哥咯，仆 街！即系大家即系依头先我哋讲讲应该地点啦，同埋一啲比较细啲嘅城市啦。Adelaide 做，因为 Adelaide 其实系南澳嘅 省会。 省会系啦，南澳嘅就即叫做capital city 啦，系啦。咁但系佢咧，成个南澳咧都系算系偏远地区嘅。咁偏远地区代表啲咩咧？就话当你申请啊居留嘅时候，你会加到五分。咁就唔好睇少啲分。 好搞笑，有啲人咧就听啲 agent 好点咧话，你读呢个好啊，而家移民有分，但系即系好多人可能唔知，其实移民政策系每半年改一次。 喂，屌喂，讲翻现实啲嘅问题先。咁相信其实我哋港珠澳同大家听众可以分享啦，咁其实即係公理啲咁諗，有乜嘢科係会比较，即係虽然係每半年改一次啦，但有咩热门可以留得 好啲 嘅科？ 恒久不衰嘅通常就 account 啦，因为係每一个 accounting 都睇喎，而家嗰个英文要求高分数其实唔用 accounting。 咪相对地容易啲嘛，因为你每间公司都要 account 㗎嘛。 嗰啲而家好多公司都唔使 account 啦，係我哋移民嘅人都知。 唔係啊，你好多時讀書就靠 outsource 咗嘅 ，outsource 曬噶啦，而家 outsource 咗咯，係 啊，佢係我哋移民嘅啫，邊死 咁多 account？ 唔係有兩隻，唔係我講緊兩樣唔同嘅嘢，你講緊嗰啲係報税嘅 account， 我講緊嗰啲係出納嗰啲 account。 即系你就唔系佢系一个专业嚟嘅，佢要 accounting 咧就系嗰啲公司会计嗰只先至。 唔系 account 嗰啲叫 payroll， 我啲唔系噶， 系噶，系啊，唔计噶。 但系讲紧我而家讲紧系你读完书之后搵到工个机会比较大嘅。 咁 account 好难搵工噶，咪讲笑，好多 相对啲。 你讲容易啲嘅科目，譬如 engine 咯、IT 嗰啲咯，而家见到好多都 唔系啊 ，IT 先至唔系啊，而家嗰啲饱和到飞起。 IT 咧，我想讲咧，好捻多四五七嘅 fair 人嘅咯。 咩叫 fair？ 人包。 fair 好捻 racist 嘅吹。IT 嘅扑街嘅，因为点解咧？即系我自己都系半个 IT 人啦。一系佢就系啦 ，outsource 咗去印度、中国、菲律宾，甚至即系有啲嘢基本上佢系俾翻美国总公司啊、英国总公司度。佢同埋就算揾条友啊嚟 support Asia Pacific 啊，佢飞条啡人嚟又好，飞条蝗虫嚟又好，都平过喺呢度租个本地人。如果你喺度请个本地人，即系呢个六七八皮啊，少不了啦。即系啊，你真系宁愿系揾入口条友咁样咯，唔啱就换货，系咪先？但系 engine 其实而家 mining boom 又即系叫 做唔系 mining， 你做师傅嗰啲啊，讲 做师傅啊，师傅， 因为 mining 都半仆街嚟噶。 师傅，你要去肯去偏嗰啲地方，鬼佬多。 咪去西澳咯，咁啊，开发大西北咯。 有啲好晒好偏㗎嘛，我见过有个强国嘅女仔呢读 engine 㗎嘛，佢肯去啲好远㗎，去到 Campbell Town 你唔知咩好鬼远嗰啲地方呢，咁嗰个人直情同佢请埋四五出囉，係啊。 Campbell Town 都唔系咁远㗎啦。係 啊，而家 唔 系几年前我讲几年前。而家 师傅 N 係 啊。 因为起楼嘛，唔系你起楼你要师傅，你起楼要起你起乜差嘢都要 engineer。 但其实师傅真系McCan 又点咧？因为其实 其实治疗师都好啊，治疗师，治疗师又都 够边样，譬 如radiotherapist 啊 ，physiotherapist 嗰啲，你读得到嘅话咧，呢度都唔惊冇嘢做。 我去完咯，又系要系咯 ，occupational therapist 又系一个专业。 系啊，你啲同系治疗师嗰啲咯，就算你视光师都够咁啊，呢度系啊， 都唔知几好搵啊，呢度屌你， 系啊。喺香港叫咩配眼镜仔好低人工噶嘛，但系呢度好搵噶， 唔 系 OPSM 都好做。 医院啊，嗰啲放射治疗师啲 radiologist 啊，真系好捻吃香嘅，你哋咁嘅工又受人尊重，系咪先？ 但系 radiotherapy 好危险噶，所以啲嘢鬼佬唔敢做。 屌，但系屌你，我喺加拿大啊，扑街！我有阵时整亲入医院啊，嗰啲 radiotherapy 全捻部唐人嚟噶，扑街！ 唔系啦， 大佬，佢真系俾得，佢真系批得好捻好噶。 但系佢要保险生唔到仔。 唔係，你先澄清下先，唔係咁危險嘅。我有 friend 做 radio therapist， 其實而家已經唔係其實好安全嘅，攬曬牌，即係 check 住你啲輻射。即係我有個 friend 做 radio therapist， 我問佢已經做幾年，我話喂，你係咪成日放假噶？即係你爆下腳放假假嘅。我試過攞住個嗰個牌喺個 CD room 前面，即係佢話 CD room 會有輻射噶嘛。佢話係咁喺度掃都唔爆。佢話好，而家啲機好靚噶啦，好少可話會爆額，你有架放好少可噶啦。其實點解 radiotherapist 多 agent 做咧？因為第一唔使點講嘢，第二咧係好 Q 難，係真係難讀嘅。即係你做個 radiotherapist 讀書嗰、那個，即係所謂用強國嘅語言，就是、個強度啊，嗰、那個學術嘅強度係勁過你可能你做個 physio 啊嗰啲咁樣嘅，讀啲嘢係多啲深少少。 真係好深嘅 physics 嚟噶嘛嗰啲。 系啊，你真要识嗰啲辐射嗰啲。 我屌，我兽医啊，点睇啊？ 我兽医其实兽医冇揾过，我听啲人讲。 但系 你唔好以为同啲猫狗睇医生可以赚好多钱咯，佢哋话呢啲唔稳定啦。通常咧做兽医揾钱嗰啲系农场同嗰啲猪打针啊嗰啲咯。 系啊，咁澳门咁捻多 livestock 系咪先？ 但系好难读噶嘛，系好难读。 咩啊？屌你有乜捻嘢系易读嘅啫？讲真，你读 系喎，真系喎，讲真喎，即系其实你哋有冇兴趣？所以其实我会建议，嗱我自己同大家可以同听众讲下，其实有阵时咧读书咧，真系好老实讲，即系可能我咁样讲，大家觉得好虚伪嘅，但系即系跟兴趣，因为你如果唔系有兴趣嘅话咧，其实真系好痛。 咁讲啦，我以前早几年咧见到有啲留学生咧可以炒楼，已经好过你打工。以前你知唔知佢哋可以 100% 全借咁去打去炒楼噶？ 好多都系噶啦，老豆老 你都要有个首期先有得炒啊！但 系噶，以前你做金融风暴之前咧，佢哋冇攞首期啊，系借100% 啊，你够胆搏咗？ 系啊， 我发达系啊， 即系讲紧咧，加拿大我啲 friend 咧，因为你知道做咗几年油啊嘛，屌你5% down payment 一间楼，可能譬如拎10,000蚊加纸出嚟就得啦，咁啊真系即系咪系咁买咯？ 银行可以全借啊！ 咁你而家澳洲都得，你俾嗰个 mortgage 即系贵息啲啫，你都得噶喺澳洲。 你金融风暴之前系可以全借噶，跟住有啲人玩摩货咯，系啊。 系啊，喂， 有学生玩摩咯，系啊，即系佢譬如 off the pan 未 settle 嘅，跟住卖俾人咁咯。 但系啦，即系其实即系嚟澳洲又要读书又要留，咁其实起码都系有钱有一条路，冇钱有一条路。 喂，其实转 working holiday 都得噶。 得嘅咩？可以嘅咩？ 咁何必咧？咁何必咧？ 系咯， 其实我或者同特别嗰个建议大家，如果你系即系穷嘅，你又真系一心读书嘅话咧，其实喺你读书嘅期间咧，最重要就系一定要搵嘢做， 搵 part time， 因为澳洲都 系 part time 嘅。 系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做嘢有两个好处，第一，你嘅英语一定会有进步，同埋你会理解，即系你会更加了解嗰个工作嘅 culture 系点样啦，即系呢度人嘅做嘢方式系点样 嘅生活啊 culture。 系，第二样嘢就系咩咧？ 同埋即系识多啲人，建立下自己 social。 系啦，冇错啦，因为咧， 香港人即系香港学生亦都会知，学识下点样处理自己嘅财务，点样用钱。 呢个香港人 呢啲冇问题，我觉得系交际嗰度个方法系唔同。呢度啲人好中意吹水，好多人都唔惯嘅，因为你香港 get 得高咁样噶嘛。 但你要习惯下嘅，同啲鬼佬讲嘢有一套方法，要吹水，讲下天气啊。 天气讲下琴晚场波。 你仔点啊？听讲你个女仔，你个仔上次跌断只脚喎，而家点啊？讲下。 听讲老母就嚟死喎，死咗未？ 最兴奋啊 ！How's your weekend 啊？跟住 啊 ，How's your Easter？ 但系讲真嘅，其实即系搵工咧，其实如果你系有心留低嘅话，有心喺澳洲搵一个更好嘅将来咧，你 Year One 之后你就要开始搵工。 系啊， 你 一路上去，一路储嘅。 系搵工嘅，搵工咧，就算冇钱收都唔紧要，但系你自己要搵到一个系同你读嗰科嘢系有拉能 成嚟，有啲嘢先。喂，屌你，我哋又超时啦，下集翻嚟再讲啦。多谢晒各位，多谢 Sam， 系啦， 拜拜。